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月三十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啦， 哇！咁快嚟到十月尾啦，今日星期一咧，我哋六点钟咧系会有呢一个嘅音乐桑拿出现嘅，而我哋今日咧要喺音乐桑拿带俾大家嘅音乐类型咧，我自己都好喜欢嘅， 系啊， 即系亦都好新嘅，就喺、是、呢个 future funk， 我觉得咧呢一、這个音乐类型咧。就啱啱就係食正咗我同波性嘅一啲喜好嘅一啲特質，佢係、一啲即係好電音嘅嘢之餘咧，又食到一啲 city pop 啊，一啲好 funky disco 嘅節奏，咁所以基本上呢個題材對於我同波性嚟講都係好喜歡嘅一個題材啦。轉頭即係六點鐘就會帶呢個 future funk 嘅一啲嘅認知俾大家去認識一下啦， 因為之前上个礼拜讲 LR 嘅时候，即系好似讲紧啊呢一种音乐点样带咗去日本，会影响到嗰个年代。而家我哋叫 City Pop 啦，嗰个年代叫 New Music 嘅个 generation 啦。但系同一时间，日本喺即系我哋用翻 City Pop 嚟讲，佢哋嗰个年代嘅音乐咧，其实亦都衍生咗 Future Funk 呢一样嘢。但 Future Funk 系再阔啲啦。咁、但系而家一般你讲到 Future Funk 都会谂起同 City Pop 有关联， 同日本非常之有关联。究竟嗰件事系点样发生咧？咁啊，一阵可以听下啦。 冇错。咁啊，另外亦都预告一下啦，今个星期就真系非常之精彩嘅。因为事关呢，我哋今个星期五我哋骚动音乐嘅六点到七点呢，亦都将会有我哋呢个现场骚动音乐呢嘅第三集嘅一个重温啦，咁样。咁至于呢喺嗰个嘅表演单位方面呢都非常之出色啊，今次呢就我觉得嗰个气氛係非常之热闹嘅，因为呢嗰个嘅呢个嘅 嘉宾阵容啦、 嘉宾阵容当中呢就包括有呢个 Yumi 中游美、Win Win、杨安妮、细猫、应志月、Sika、何乐瑶同埋 Six 嘅，咁啊听到都知道话喺应该 系 好好韧噶啦， 系啊，即系都系一啲跳唱单位啦， 冇错 嘅音乐亦都会系轻快一啲啦，大家都会跟住喐啦，舞曲啲啦，咁所以成个气氛都一样啦， 冇错。咁啊，所以喺呢一个星期五嘅黄昏六点到七点啦，我哋操动音乐就系呢个声音版本啦。至于呢个视像版咧，系啊，你要睇埋呢个跳舞先最紧要啊嘛，咁啊。所以就会喺星期六嘅下午一点到两点咧，港台电视31咧就会睇到呢个视像版噶啦， 记得 mark 低啦，系、 yeah. 啦，或者 share 俾你身边中意头先所讲一啲歌手朋友嘅朋友啊，系啊，中意以上呢啲表演单位嘅朋友， 系咁啊，大家都记住吓，宣扬开去啦，咁样。 哇，咁啊呢期又系继续好多 show 睇啦， 系 见到睇 show 啊，开心啊， 我琴日好开心啊，因为咧即其实近年呢呢、這个嘅疫情关系呢，我即係呢几年睇嘅 show 比较静态啲嘅。嗰种静态係讲緊唔係个演出单位嘅静态，而係个场内气氛嘅静态。即係可能好多时候大家都会係座位啦，咁、然后大家都会係好斯文咁样坐喺度静静地欣赏演出啦。咁当然即係亦都会有尖叫嘅，但係即嗰種靜態，你會感覺到就係你要大家一齊去起身跳呢樣嘢咧，就會難咗啦。呢幾年即因為有個社交距離喺度嘛。咁但係咧去到琴晚咁啊，終於睇翻一個我好 好感受到近年真係睇返一個叫做 band show 嘅 band show， 就喺呢、這個music zone 嗰度睇啦。咁啊，雖然個場地細細地咁啊，好親密，但係就因為好耐冇睇過一個真係全企位嘅現場演出啊。咁啊，入到去嘅時候呢，第一下其實都唔係好，即係好似好耐冇接觸過呢樣嘢，好陌生嘅所有嘅感覺就係、是，即係包括你入場要 check 袋啦，跟、住然後你要喺入場前，即係呢幾年咧睇 show 都係慣咗咧抌到 last minute 先，因為你已經劃咗位㗎啦嘛，你買飛嘅時候劃曬位㗎啦嘛，咁啊通常就買啲嘢飲啊，去個洗手間啊咁樣先抌到最後一刻先入場啦，先坐埋位啦咁。但係琴日咧就有啲失策啦，我自己、就係因為我唔記得咗咧，係、買飛嗰陣時佢係一個叫做企位啊嘛，咁冇劃位咧，咁啊以往咧嗰個經驗就係你。即係最好就係比起呢個演出開 show 嘅時間早多，我諗起碼一兩粒鐘嘅時候咧，你就去排下隊啦。排隊咧排得前嘅時候咧，咁你有機會即係嗰個距離就再近 就好 啲啦。咁樣即係因為睇 band show 始終我嗰個氣氛好緊要。咁但係琴日真係完全遺忘咗呢、這個習俗啊！咁啊，去到現場嘅時候，我去到現場，我其實都早咗少少去，早咗大概三四個字去啦。跟住我都 好多噶啦， 係啦，都嗰陣時都未開場噶嘛。咁啊，大家企曬喺門口排隊，我仲喺度諗，啊，做乜咁多人即係要排隊咧？其實準時開 show 先嚟咪得咯，做乜咁傻豬咧？咁 點知傻豬嗰係自己啊？ 係啦，點知傻豬嗰係我自己，就係、入到場我先醒起，係企位嚟噶，先到先得噶。咁啊，結果。我冇去排队嘅关系咧，我入到去已经企到差唔多最后尾嗰啲后排位置。咁、但系即系好耐冇见到嗰啲画面、就是，就系即系你知道我身高噶啦，咁企喺后边咧就会有一个好强烈嘅感觉、就是，就系哇，前面好多高大嘅男仔企喺度，跟住大家睇 band show 都系举起只手喺度跳咧。咁啊，即係當然視線上係遮擋到少少，但我覺得都唔緊要啊，因為嗰個氣氛真係實在太好啦。咁啊，即係大家都隨住嗰個嘅節奏去跳下啦，即係喐下啦。咁啊，嗰個氣氛我覺得係，我諗起碼都三四年冇感受過啦。即係除咗戶外 show 啦，即係室內 show 而家真係好少呢一類型。咁啊，我覺得。都幾開心嘅一個經歷嚟嘅，即係你會發現可以隨住個節奏咧，即係之前咧可能喺個位度你都係好腼腆地舉起隻手搖下、揮下、拍下手啊、打下 beat 啊咁樣嘅啫嘛，咁但係而家真係成個人可以企喺度。跳下嗨下咁，我覺得係幾開心嘅。 我每次睇啲 show 咧，即係band show 啊，呢啲全企位咧，我就好自動幫佢企後啲啦。坐位咧，有陣時候我都好尷尬嘅。 嗯， 因為咧咁有啲位置，即係個氣氛到嘅時候，大家就一齊全場起身啦，甚至乎台上表演者都講啊，大家呢一 part 即係你咪仲坐喺度啊，即係嗰啲 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呢位我唔知起唔起身啦？ 你尷尬啦，係嘛？ 起身咧？就遮眼後面嘅， 你好高嘛？我知， 系我必須承認， 系啊， 企喺度咧遮眼後面，唔企喺度咧，好似表示唔支持。 系我所以咧好搞笑啊！有時同你去兩個人去睇 show 咧，我成日見到人哋企曬起身咧，你又死唔企喺企起身咧，我就喺度好奇做咩啫？好有偶像包袱咩？而家 我為大家設想，所以咧我通常會做多一個動作嘅。呢啲位置我會擰一擰去後面望一望先，係啦，即係以示我 aware 呢件事係啦。咁有時後面嗰啲都好好話，唔緊要啊，你起身啦，冇所謂啊，遮唔到啊，咁樣嗰啲啦，係啦。咁有陣時有啲就會可能冇乜反應。咁我見即係可能有試過，可能小朋友咁樣嘅都會，咁我就會坐低啦。或者有啲父母都好好嘅，見到我做呢個舉動，佢可能會同小朋友調一調位，咁啊話你起身啦咁樣。咁小朋友調一調，咁可能個視線會冇咁遮啦咁樣。即係我經常都會咧遊走咗喺呢一啲嘅。 猶豫之間。咁、啊、所以有時全企位，即係你冇限定嘅位置，有度好就我就會自動波咧識得騰到去最後。 但係我話俾你聽啊，即係作為一個會俾前邊擋到嘅觀眾嚟講咧，我絕對有呢個資格去講呢句説話啦、 就是。 其實就係唔係咁憂慮嘅？點解咧？就是、因為就算好似我琴日企得後少少，前邊真係有好多高大嘅男仔遮擋到個視線，唔緊要，因為咧前面真係好多電話影住個台上面。其實仲好啊，即係你知咧，有啲細細啲嘅場地咧，佢未必有一啲大 mon 影住台上面嗰、那個歌手演出嘅狀況噶嘛。咁但係唔緊要，台下嗰啲電話會幫你做咗呢樣嘢嘅，仲要佢哋 zoom 到近一近噶嘛。你知而家啲電話好勁噶啦，即係 zoom 個十倍咁樣埋去個台嗰度，咁你就見到哇！近距離望到嗰個嘅歌手啊，或者嗰啲樂手嘅演出咧，係睇得好清楚嘅、 哦啊。 所以其實係只要嗱，你企起身，第時唔緊要，你照企起身， 嗯、 你攞個電話出嚟 zoom 近啲俾後邊嗰個望一望啊，咁啊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嘅。 因為嗰次就係去機場睇 Charlie Puth， 咁我女朋友睇啦，咁即佢嘅身高亦都同我差好一截啦。 你揾 Charlie Puth。 Charlie Puth 应该都矮过少少啦，我估系啦。咁但系我女朋友就再矮过 Charlie Puth 啲啦。咁、 okay. 所以同我嘅距离，我哋有度过，因为我同佢有30 cm 嘅差距啦。同我 咁夸张啊！ 我同女朋友差30 cm 啊，两把间尺啦。咁 两把间尺系一个点嘅单位？ 一把间尺系15 cm，两把间尺系3 cm。不过如果你用开把间尺系30 cm，你可以话差 一把间尺。 睇下你平时用开把间尺几长啊？又或者你用拉尺嚟 拉尺？ 哦，可能系1/10拉尺咁样样啦。 OK， 即系你知呢啲所谓嘅客观嘅标准，其实都人定嘅啫。 拉尺都有2米噶嘛？ 唔系啦，即系好死嘅啫。10米唔系10 cm 嘅间尺都有啦，系咪先？咁可能差3把间尺啦。咁所以我都会好着紧，即佢企边个位置，因为都系全企位，同埋有分两个松啦，即系贵妃前面一个松，平妃后面一个松啦。咁其实企咁前咧，佢话对于佢嚟讲咧冇乜太大意思嘅，因为咧淹没咗喺人群当中咧系咩都睇唔到。咁、所以咧其实佢都几 prefer 咧企后啲嘅。咁我就觉得哦，梗 系 好啦，我唔使惊遮阳啊嘛，咁样。咁企后啲又你又可以睇晒成个台啦，因为有阵时好得意嘅，有一啲舞台设计咧，其实你去到最前反而你睇唔到晒，或者有一啲部分你会睇唔到。举个例，之前睇喺红馆睇 Ega 咁样，其实咧佢嗰个台面设计咧已经系佢台平时即系用脚踩嗰个位啊 ，stage 真系 floor 个位咧，嗰度都做咗LED screen 嘅，即系有 screen 嘅。咁但系因为如果你系水平的话咧，其实你坐前面咧，你基本上睇唔到。咁所以咧，佢个设计已经系斜少少噶啦，令到希望你喺前排坐地下 floor 嗰一班观众都有机会睇到啦。咁啊。但系其实最靓嘅角度可能真系由山腰开始上去， 一定系 panel 位 嘅，系啦，即系一定系高翻少少嘅。咁但系呢啲取舍系冇办法嘅、或者你成个成个舞台设计佢拉到好阔嘅时候，连埋灯光咧，可能你后翻一啲真系中间位置睇咧，系最靓，睇得最好嘅水平望落去，系啊，咁所以。变咗嗰次睇Charlie Puth 咁样，屋企后少少咪可以睇得清楚啲咯，或者啲声有阵时咧后少少 靓啲， 有机会系可能仲舒服啲添。 因为你越近 panel，suppose 你听到嘅声音系应该越准确嘅，即系、你同佢个距离越近嘅时候。但我想补充一样嘢就系咧，即尤其一啲可能唔系最大型嘅场地啦，开翻一个企位咧，仲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系佢啲制作真系会靓咗。 嗯， 因为。即畢竟咧，即呢個好現實嘅問題嚟嘅，因為你企位你入場嘅觀眾多咗嘛，咁你自然佢可以投放嘅 budget 都大咗啦、所以其實你真係好感受到，可能不論台燈聲啊，啲 LED 嘅製作咧，都真係會重本一啲嘅、所以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其中一個好處。 所以有時睇 show 咧，你睇到咧唔單止係嗰種美術上嗰樣嘢，你仲睇到錢。哇，錢嚟㗎！哇，聽得出錢嘅聲，你就會知道佢啦。 市侩啊， 係啦。咁但係冇嘅，呢啲都即係大家睇 show 即係有好多啦，都非常之多。大家睇 show 嘅時候，嗰啲禮儀就大家自己嚟啦。我都提唔到咁多㗎啦。同埋，就算有呢啲叫企位都好啊，記住4個字，好似呢一個歌名咁。佢哋係Pandora。睇 show 提嚟保持呢个咩安全距离啊！ 梦背面已触电，却停 际外圈的突变，万线逐秒拖延，怕全速会产生惊险。我靠近，能否允许我跟随，陪同成为亲爱的谁？ 顺利完成咗佢哋嘅演出啦，有啊 Pandora， 有佢哋之前嘅派台作品啊，歌名叫做《安全距离》。先听一节五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四名时任成员涉嫌在2021年7月通过动议悼念铜锣湾刺警案疑凶，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的一项宣扬恐怖主义罪。四人承认交替控罪，煽惑蓄意伤人罪，在区域法院分别判监24个月。法官判刑的时候提到，案中有多项加刑因素，指四名被告伙同犯案，以及在案中有各自角色。案发之前草拟议程，亦都显示有预谋，而且议案与港大评议会职能或者学生利益无关，四人行径涉及公器私用。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乡议局主席、立法会议员刘业强关注收回土地条例的界线和政府如何把关。他说，收回土地条例由当初允许政府收地兴建新发展区或者公共设施，到近年允许收地兴建房屋，到现时又再伸延至私人发展商，他认为条例越用越阔。刘业强又说，天水围、元朗南、洪水桥下村一带将会发展成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枢纽，但是未见将屯门纳入范围内，质疑政府是否遗忘屯门。刘业强亦都关注新田科技城、落马洲河套区及沙岭三者在创科产业方面的分工， 認為政府需要詳細規劃三者與科學園及數碼港的分別。運輸署呼籲市民提高警覺，指出有欺詐短訊聲稱由易通行發出，並且附有超連結至偽冒網站，企圖欺騙收件人付款，以及騙取車牌號碼和信用卡資料。運輸署澄清有關短訊並非由易通行發出，已經將事件交由警方跟進，提醒市民易通行不會向車主發出附有超連結的短訊或者電郵，引導他們到連結的網站進行交易。車主如果需要在網上補交隧道費，必須登入易通行網站或者流動應用程式。署方表示，市民如果接獲不明來歷的短訊，切勿登入可疑網站和提供個人資料。在北京，外交部被問到中方需要滿足乜嘢條件，才能夠確定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下個月在三藩市會晤。發言人汪文斌回應的時候強調，通往三藩市不可能靠自動駕駛，為此雙方要切實重回巴厘島，將兩國元首的共識真正落到實處，排除干擾，克服障礙，增進共識，積累成果。汪文斌又說，中美雙方商定將會在近日分別舉行中美海洋事務磋商、中美軍控和防擴散磋商、中美外交政策磋商、中美殘疾人事務協調會，並且探討簽署殘疾人事務合作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進一步增加客運直航航班。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有一兩陣微雨。聽日日間乾燥，氣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聽日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晴乾燥。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讲隧道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去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的支路咧，都分别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南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附近。港岛路面现在湾仔的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东山台那段比较多车的。南区那边浅水湾道去香港仔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和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交界，现时交通都比较繁忙。九龙的路面情况呢，窝打路到去沙田九龙塘段多车，龙尾到亚街路街。观塘的秀茂坪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的快线是封了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至于新界呢，现在屯门公路去元朗，由新墟去到兆麟苑那段是比较多车的。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近龙日村。安全车速报告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大埔公路金山郊野公园去沙田，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

佢嘅派头作品叫做《不眠来电》。我谂你点解会咁样做，饮到咁呢？系咪呢排太多嘢谂啊？所以夜晚瞓唔着觉，想揾啲方法帮自己。如果你有心事，不妨直接讲啦，唔使自己再讲。张曼志的不眠游戏， 难退不稳，偶尔失分，你的房里天崩塌地震，被万箭穿心，恶意的声音，你失重于乱了你脚步，不要紧，在这里那拥当冠军，仰面向我可以迷惘，就放心去彷徨，让我都将你脆弱变成钢，能给你心安，正面世界请你绽放，就靠天赋导航，喜欢很远看着你、不怕寂寞，峭壁多高，如前没去路，你天气一刻变暴躁，被划了一刀，仍怀疑着每步，你心里的鬼怪乱舞，在这里顾虑都太早，太远，每步跟你走， 让面向我可以迷茫，就放心去彷徨，愿我都将你脆弱变成钢，能给你心安，情愿世间请你绽放，就靠天赋导航，喜欢很远看着你。相信你便会强壮，能给我心安。Remember the tiger in you, there's so much you can do. 喜欢很远看着你，只向前往。 今次监制除咗佢自己之外，亦都有黄嘉怡。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填词添女编曲 Enoch 同埋 Tom Beats。听过何雁诗嘅新歌，歌名叫做 Tiger in You。瞓醒嘅时候相信自己啊，你得嘅。 我想法嘛，都想玩玩玩，未算一切如何回家，老是怪他。 超 close 还是 sofa， 挨近啲定还是捉吧，饮多几杯了消化，一声念头又吞下，行多一寸，行多一寸，留啲翻转，我会觉得你后天 now。 两首都好粉红冰冰的作品。先有 Helen 苏海伦的天使 99%， 以及啱啱太妹新歌叫做 One More Round。 请你问我与我试试尽数，想要对你发泄晒我烦恼， Baby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原来咁样都几 true now。 We in the song， 使乜想太多， Let's get it on， 就让我们落他开不快，放下负面的心态， Go away， 去到 go away。 Yeah， 时间为做自己，快快手所有的怒气抒发白听你骂声，你骂啲废话，做写得清楚的转机， I don't care， 反正无帮助，这对攻击声音只想搞个大脑灾祸，要我断臂No way， 我会继续到眼期。You go away， 咪对我太过年纪。I'm okay， whatever you wanna say， I'm still here in the game。Yeah， 到了麻烦人真的思索 ，throw away， 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啦，来解开束缚 ，throw away， 推动 throw away， gott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真的思索 ，throw away。太 happy， 我太耐冇试过，终于可以差个点。冇嘢要去理，打开窗去望下天。冇嘢可以控制天气，佢话变就变。继续睇通 ，Don't gotta twist no beat。I'm not a kid， 青春必须充满胆识，不需跟我叹息。深深俾个叹息，可抵挡一切攻击，使乜惊我演硬角色？无聊麻烦人真的思索 ，so away。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啦，来解开束缚 ，throw away， 推动 throw away，gonn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throw away， 我已学会重返焦虑着落，要在沉溺中醒觉，咪太悲，痛到 throw away。 啱啱听由 Win Win 杨安嚟嘅 ，throw away。是不是真的可以将所有东西都掉走晒呢？掉走晒之后可以个人舒服一点，那你掉不掉啊？ 发觉原爱你与困身之势被磨练，对抗和理性和接骨都分离一丝，屈曲缩小就被你的藐视，委屈到神情会裂，最美越怕你越变质 想自辩。我要换气派，换脑筋，新软滑的诗，然后凭你读的知。其实爱有定义，我拉开你就能发现。I feel sorry， 需要道歉。未画完十四的眼线。I feel sorry， 不想再听狡辩。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混沌体感，可拉伸，百毒都不侵，挑拨所有饥渴的人，解插所有懦弱基因，可拉伸，漂亮的掌根是英雄。 I can do it by myself， 我自成一对。你选择女性，发现不是同你一类人。你教识我，唔好再害怕代价失去。自己抹着面上最后为你留下的泪，下你手机分开独自升级，冇再躲避同回忆 link。Let's dance tonight， 发现理智已经失控，就正开始发作，身体不知不觉失重。 意料事事，为未来肉身的放肆。I feel sorry， 都想你的嘴脸。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混沌体感，可拉伸，不毒都不侵，挑拨所有饥渴的人，解拆所有懦弱基因，可拉伸，漂亮的掌根是英雄。如今走过最后一次，谁想站到我身会青春放肆，很多低智冲走到历历。收你的信一秒即分，听你解说练作坚忍，可拉伸，百毒都不侵，穿上所有剔透的裙，深奥所有动荡基因，可拉伸，最大的掌根是英雄。找我所有恋爱精神，不怕所有地裂天分， 点钟新闻之前，听我有摩拿欧子林 featuring Kota Boy 嘅派台作品叫做《甩身》啊，先系一节新闻报道。 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啊，星期一嘅六点钟将会有我哋嘅音乐桑拿啦。今日呢个轻快节奏啊， 好开心啊！呢、這个 future funk 基本上系可以话融合咗我同波盛都好中意嘅一啲音乐特质啦。 系， 因为 future funk 其实咧就首先讲少少个嗰个背景先。其实咧，可能有听开音乐桑拿呢个环节嘅听众都会唔觉得陌生嘅，因为系佢最初嘅一个起始点啦。其实系由呢个嘅 City Pop 啊、Vapor Wave 呢一啲比较可能再前期少少嘅一啲音乐类型咧，去慢慢衍生出嚟嘅。咁啊，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 City Pop 啦。City Pop 讲紧就系日本，即系可能讲紧八九十年代一啲嘅融合咗 Funk 啊、Disco 啊呢一类型嘅一啲音乐元素嘅一啲作品。咁啊，所以成日听好多一啲嘅经典嘅歌曲咧，喺我哋音乐桑拿一环节咧，其实都系同 City Pop 有关系，即系可能会成日。聽到山下大郎啊， 係你最中意啲啦， 係啦呢啲 都冇啊， 係啦咁啊，但係 future funk 咧就可以話係呢個 city pop 嘅 延續啦， 亦都加入咗一啲電子音樂嘅元素去復刻翻呢一股嘅懷舊嘅風味咁樣嘅。 因為一個小溫習，即係 City Pop 一路指緊70年代尾80年代啦，至到90年代最興盛日本黃金年代嘅音樂啦。咁啊嗰個年代咧。即好多人都有讲㗎啦，即係话你同日本人当你讲呢以前而家就会好啲啦，以前讲咩叫 City Pop 其实佢哋唔知嘅。 係呀， 甚至乎有阵时睇返啲访问讲话Plastic Love 好红啦，祝女玛利亚好红啦，但你同当地人讲可能。 佢哋都唔知 㗎。好得意呀，呢个世界係咁样㗎啦，即係你同佢去旅行一样㗎啫，即係啲游客嚟香港佢哋讲最出名嘅同我哋本土觉得正可能有另一样嘢啦，出名嘅唔同啦。 所以严格嚟讲呢，即係 Plastic Love 呢都真係可以话係近代啦，即係由 future funk 或者係 vapor wave 呢一類型音樂再帶翻起嘅一首經典作品嚟嘅、 所以嗰陣時個年代，當地啲人會就係叫 new music 咧，可能當地人日本人咧就會明白你講咩多啲嘅。咁啊 new music 啊，或者我哋而家用翻 city pop 啦，大家容易啲明白啦。之前一路我哋都會講咧，即係上個禮拜 AOR。即係呢個 adult oriented rock 咁樣，即係呢一啲都會係影響咗 city pop 嘅出現嘅，因為嗰個年代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日本咧，好受美國音樂 嘅 影響，嗰邊啲 disco 頭先講啲 funk 啊，呢一啲咧都會傳咗過去嗰邊，咁佢哋亦都會好將嗰種嘅音樂。融匯咗落自己度，咁當然唔止呢啲傳入去嘅，咁但係如果你講我哋而家講 City Pop 嘅時候，好多都會係咁樣。 冇錯，同埋即係 City Pop 簡單啲嚟講，就係一種好有都市感嘅一個音樂咯。即係點樣為之都市感？就係你會幻想到一啲可能夜生活啦，可能一啲跑車喺公路上邊夜晚即係行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叫做有唔同類型嘅，有一啲可能輕快啲，即係 funky 少少，有一啲可能係。孤独少少、寂寞少少，几种唔同嘅一个类型嘅一个主题咧，就融合成为咗 City Pop 呢个大嘅主题咁样。 系啦，即系呢个 background 大家代入咗之后咧，咁而家讲 Future Funk 咧，好自然咧就会指咗去即系sample 咗 City Pop。即係嗰個年代日本嘅作品，然之後做一啲重新嘅編曲咁樣啦。咁但係 future funk 呢個字最初出現咧，可以追溯到2010幾年啦。有人講可能2013或者再早啲都有機會。即係最早第一個講咧，未必可以好確實講到。咁但係其中有人去講翻。上網嘗試揾翻啦，因為首先 future funk 都係一個好喺網絡上面衍生出嚟嘅音樂類型， 冇錯， 都係好似之前一啲我哋叫 internet genre 咁樣，喺一啲譬如 SoundCloud 呢啲免費嘅音樂平台，有一啲創作人整咗一啲歌之後，通常都可以落 hashtag 落去，咁啊幫自己做一啲可能坊間未見到有嘅，自己幫佢改個名嘅時候，咁好自然就會出現咗一啲咁樣嘅 hashtag， 就會慢慢變成咗一啲 genre 嘅名 字，同埋呢啲嘅名咧，即係。Future Funk 為例咧，即係聽落去又有型，又易記，又容易明白佢嗰、那個嗰、那個即 係意思，好似 個意思係點樣咧？就係、是、屬於未來嘅一啲 Funk music 啦。 但 係 又係有一啲舊嘅嘢喺裏邊啦。咁但係頭先講即係 Future Funk， 有人形容咧呢一個字早期出現咧，就要講到其中一個 label 叫 Kids Collective 啦。咁佢哋都係一啲網上發布音樂嘅平台啦。有咁嗰陣時，佢哋都2013年有用過 Future Funk。即係呢啲字眼咧，去擺落去 description 度介紹一啲佢哋自家推出嘅一啲合輯咁樣，咁所以就會有人講，佢哋都好似幾早去叫做命名呢件事啦。咁 但係同一時間呢、如果要講好好元祖級 future funk 嘅一啲音樂人呢，其中一個會成日聽到嘅一個朋友呢，佢個名啊就叫 Saint Peps 啊 ,SaintPepsis, 係咪咁住係 ?Si。 啊 ，S.I. 啫，系啦，系啦，因为佢一路都会做緊一啲音乐，咁嗰阵时，future funk 个名可能都未出现嘅， 嗯， 但通常都系啦，听过好多次我哋讲都系话有一啲音乐类型嘅名系一个音乐类型出现咗 之后 成 为 咗一个 trend， 或者大家去想帮佢定义呢一种觉得好听嘅音乐叫乜嘢，然后先至搵个名去包装佢咁。 都系嗰句啦 ，marketing terms 嚟嘅 marketing term 啦，或者一个宣传嘅 term 啦，帮自己一啲嘅嘢，即系等于我哋啲环节都要俾个名佢一样咯，方便你去对外讲啫嘛。 系系系。 咁所以圣 Pepsi 其实佢其中有一张喺2013年嗰段时期咧推出咗嘅一张专辑咧，叫 Hit Vibes 咧，里边嘅作品就好多人都会讲话，哇！呢一个就真系 元祖级啦， 好元祖级叫做future funk 嘅音乐啦咁。因为如果你睇 future funk 一啲字咧，可能会有人讲话啊，好有 French house 嘅感觉。 嗯、 French house 咧又系另一个世界嚟嘅。咁但 French house 如果你想好简单理解，啲人会讲就系话哦 ，Daft Punk 做嘅一啲 house 嘅音乐就好有French house 感觉啦、 哦。 即系 house 音乐咧加啲叫 French touch， 即系加入咗一种调味料啦。但系嗰种咧要好确实讲咧，字面上讲完之后，其实同冇讲咧，可能 有啲难形容系 啦， 字面上， 但你会 feel 得到嘅，即系 你听多几首，你就觉得即系有时咧好得意噶嘛，就系、是、会听下觉得啊呢只歌 有嗰啲 feel 啦， 系啦 系啦嗰啲啦。咁所以有人讲就最简单理解咧 ，Daft Punk 做嘅一啲 house 咧就好有 French house 嘅感觉啦。咁、即系例如啲咩咧，就系、是、一啲 house music， 但系佢又保留咗一啲disco 嘅嗰啲乐器嘅处理啦， 节拍啊， 又好 funky 嘅，即系嗰啲 bass 啊，嗰啲好弹跳淋漓，好想跟。系啦，呢啲好好欧洲 disco 嘅嗰种基因种咗里面，咁所以就会有 French house 呢一样。咁而 future funk 大家听到都系好有当年啲 disco 味道啊 ，funk music 嘅嗰种基因喺度啦。咁所以就喺 future funk 出现之前，大家都会讲呢一种似系咪叫 French house 咧，定系点样样咧咁啊？咁当然后屘就。好似頭先咁講，出現咗呢個 term 啦。咁但係聖 Pepsi 佢所做嘅 Hit Vibes 呢張專輯咧，就會真係大家都係講啊，我好早期去令到一個 turning point future funk 好似真係 成咗型啦 咁樣。咁所以第一首呢一 part 咧揀嚟俾大家聽，就聖 Pepsi 喺張 Hit Vibes 上邊其中一首作品啦，歌名就叫做 Fantasy 嘅。 好早期啦，叫做 Future Funk 啦 ，So Call 啦嘅一个例子嚟嘅。咁啲人要形容呢个音乐咧，好简单嘅啫，就系话会重复一啲 sample 嘅 loop 啦，就会见到头先里面可能有啲 vocal chop 嗰啲喺度 loop 住 loop 住啦，然之后咧就会加翻一啲鼓啊同埋 snare 落去，然后将个速度推翻快少少，似翻 house 可能。去到挨近128 BPM 咁样嘅，咁呢一种咧其实都几贴近一啲 DJ 打碟嘅时候比较可能方便啲可以做得到嘅，系啦。咁有阵时佢哋嗰啲 sample loop 可能系一首旧歌嘅一啲乐器嘅 loop 啦，又或者可能系一啲 vocal 上面嘅 loop 啦。然后就因为可能以前嘅嗰啲头先讲一啲鼓啊成啊，那个质地啊或者个力度唔够嘅，可能想再 加翻强， 再啱今时今日嘅 party 啲嘢咁，可能佢咪喺嗰啲 drum 嗰度咪再落。多少少力啊，系啦，咁样再推翻高嘅速度啊，咁。 所以补充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好多人最初听 future funk 咧，佢就唔系好同理解、就是，就系啊，到底同 vapor wave 呢样嘢有咩分别咧？咁样，即系因为之前我哋喺音乐 sauna 都曾经介绍过 vapor wave 咧，亦都系使用大量嘅 city pop 作品同埋一啲嘅 sampling 嘅一种音乐嚟嘅。咁但系咧，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就系在于啱啱波成讲到嗰一种嘅节拍啊，鼓嘅运用啦，因为 vaporwave 好多时候可能喺呢啲嘅作品当中咧，嗰、那个嘅节奏系冇咁明确嘅，即系比较 dreamy 啲、梦幻少少。但系呢一个你就好明显听到就系一个好 disco 嘅味道喺当中啦，咁样嘅。 系啊，即系就会其实啲人会讲嘅，即系 future funk 同 vaporwave 点样分咧？咁大部分嘅人都会将 future funk 咧归落去 vaporwave 嘅子分类。不过咧就系嗰个 mood 唔同啦。系啦 ，vaporwave 就系会set 少少 moody 啲嘅 ，future funk 咧就真系会开心啲嘅。最直接你去理解可以咁样分类啦。咁啊，仲有好多细节嘅。咁但系头先好啦，咁啊即系外国圣 Pepsi 咁嗰边又开始做咗带起咗一种咁嘅音乐之后，咁但系到我哋而家。理解 future funk 即系用大量日本嘅 city pop 年代 sample 咗嗰啲歌重新去做编曲嘅时候，点样嚟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嗰啲时期嘅，即系都系2013左右开始。 系 咁嗰时亦都有一个墨西哥嘅音乐人咧，个好出名啊 ，Macross 82-99啊， 呢个真系好经典。 系啊 ，Macross 即系超时空要塞嘅英文啦，系啦。咁啊，佢嗰时都推出咗一张叫 New Tokyo 嘅碟啦。 系 咁啊，里边就系、是、咦，佢又好中意啲日本嘢啦， 尤其系啲动漫元素啦。 系啊，就会摆入去啦。咁跟住，另外陆陆续续亦都有好多一啲叫做而家我哋认知日本元素浓厚嘅音乐人咧，譬如 Night Temple 啦，我哋香港嘅 Davey 啦等等，佢哋都系啦，就系、是、会将 sample 咗日本旧底嘅音乐，然之后亦都系喺嗰啲 drum 啊、snare 或者乐器上面咧，一啲重新演绎，但系亦都。每个人嘅 approach 唔同啦，有啲就会尽量保留原曲嘅元素，不过加重少少节奏啊，然后个速度推翻快少少啊，等等，咁咧就慢慢形成咗一个好似主力系以日本嘅嗰啲以前嘅音乐同埋嗰啲 visual 咧， 系 去为主调嘅一种音乐类型。 你讲起呢个 Night Temple 咧，我想讲个小插曲，就系我之前借咗本书俾你去日本嗰度买一啲 City Pop 嘅碟啦，即系可能佢精选咗一啲嘅 City Pop 嘅黑胶咁样啦，喺本书入边。嗰本书咧，其实就系 Night Temple 劲噶，系啊，即系大家会 search 而家我哋讲嘅City Pop 啦，Future Funk 啦，即系啱啱提嗰啲名咧，全部都系一啲即系重要推手嚟嘅，即系 Night Temple 啦，头先 Macross 82-99啦 ，Davey 啦，仲有Young Bay 一个都系韩国嘅制作人啦，都会有嘅。咁但系即系之前有啲访问都有问 Night Temple， 即系佢都一个重要推手，佢都系Night Temple 都系一个韩国嘅音乐人啦。咁佢都有话，其实佢2013年之前咧，2012-2013年之前其实佢话日本都兴紧听啲即系旧歌噶啦，咁但系就唔系好大嘅回响。 OK， 咁日本有啲 DJ 就尝试即系 mash up 下 remix 下一啲日本嘅旧歌啦，咁样，但系都系啲细规模嘅作品去搞嘅啫。 系， 咁所以大众未好大反应嘅。咁但系去到即系2015年左右啦，就系、是、因为一啲网络上面嘅演算法成日都会讲噶啦，就系、是、可能欧美嗰边系啊。hit 咗一啲喺日本本土都未必 hit 嘅歌，就係、是、一个最大嘅例子，就係竹内玛利嘅 Plastic Love 啦。咁就令到大家对于呢一个年代嘅音乐喺 國際地方咧，都留意咗，甚至乎有 City Pop 呢個名字出現。因為當年其實可能喺日本都想推佢國際嘅，但推嘅力度唔知點解都唔夠去到2015年左右個網絡世界咁勁啦。 係， 咁於是乎亦都令到 City Pop 呢個字出現啦。世界各地啲人亦都開始去做一啲咁樣嘅 remix 啦。咁 Future Funk 就係真係 sample 咗舊嘅音樂，然後佢哋再重新演繹嘅一個真係加入咗旧嘅元素成为一件新嘅作品嘅一个处理嚟嘅、嗯，所以个 future funk 个 future， 我自己会系咁样睇嘅， 系 系啊， 所以你都听得出，即系喺呢啲嘅歌曲当中，嗰、那个 future 嘅意思就系到底喺边咧？其实你会好感受到，即系将旧物即系重新再运用、嗯，令到有一种好未来感嘅节奏喺里头啦。 系、啊啊、用一个大家有共识指定嘅一种美学啦，去做一啲 remix 咯。其实即系譬如本地头先有提过叫 David 呢，因为音乐人都系啦，佢本身有打碟啦，佢、亦都会做一啲广东歌嘅叫做 future funk 嘅版本。 系。 即係例如誒細路奶奶，我細路奶奶，我 呢啲 例如誒，我都得本會親我的親愛，我唔記得歌名。 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咧個感覺上好 City Pop。 其實都係㗎，佢咪就係又係 sample 咗香港以前嘅音樂，然後即係嗰個邏輯係一樣，只不過地域上面唔一樣 嘅。個語文唔同，但係可能個節奏上都 disco 嘅。 所以大家有興趣留意可以誒揾 Future Funk 呢個字啦，即係你中意聽舊歌又睇下有冇啲新嘅元素你可以揾啦。另外就係、是、其實香港有一個好出名嘅 label 叫 Neon City Records 咧，咁啊都幾國際性，大家講到 Future Funk 都会谂起，但其实是我哋香港本土嘅一个 label 嚟。咁 David 都系创办啦，咁啊，所以大家兴趣可以揾多啲啦。咁啊呢一 part 咧，最后呢一首咧就系、是、都系帮 Night Temple 成名嘅一其中一首作品嚟嘅。呢一首就系真系喺个世界当 Plastic Love 咧叫做风魔咗欧美地方之后，佢做一个版本。祝来玛利亚 Plastic Love 嘅 Night Temple Remaster。保留咗嗰個直歌嘅一啲 baseline， 但你 feel 到嗰啲鼓呢，佢好似加強咗一啲，令到直歌呢唔會冇咗原本嗰陣味道之餘，又好似啱返而家呢一個時代嘅個 texture。就比原版的 BPM 再推快了，有 Nessa Plastic Love 的 Night Temple 100% Pure Remastere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当局会在出年或之前为所有新土地发展项目建议土地用途和发展方向，2027年或之前为所有主要发展项目启动收地程序，2032年或之前完成平整新发展土地以及落成新增单位各四成。政府預計隨著各項目推進，北部都會區在未來五至十年漸見初形，並在20年內大致完成發展。 交通基建方面，计划兴建的港深西部铁路会由洪水桥至前海，全长大约18公里，由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附近位置出发，途经下村和流浮山，跨越后海湾，经深圳湾口岸接入前海，配合内地交通网络。港深两地政府首阶段研究已经完成，确立了项目的策略价值和必要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现时本港一共收到16万份人才计划申请，有10万份已经获批准，数字超过去年订立的 KPI 目标。他说不是达到目标就足够，因为香港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有越多人才对香港才会越有利。康文署宣布，由明年2月1日起，租用辖下6个指定康乐场地举行婚礼的收费将会调整。明年加价之后，属于室内场地的东区鲤鱼门公园礼堂头4个钟收费将为3670元，比现时增加500元，随后每小时计的收费为380元，较现时多55元。5个户外场地出年调整之后，头4个钟收费将为3490元，比现时多520元，随后每个钟收费290元，比现时多60元。这5个户外场地分别是浅水湾泳滩、九龙仔公园、九龙寨城公园、大埔海滨公园、西贡海滨公园的指定场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中环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受阻，车龙而家排到马纪仙峡道近住宝云道。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去到狮隧出口。现时狮隧去沙田方向实施间封，而家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亚街老街，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两边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接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同下一季都冇差饷宽减。通知书已列明要缴交嘅总金额，记得喺10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位做过韩国练习生，不论舞步定系眼神都系金沙石啊！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三场将会有细猫、应志月声音版本，11月3日黄昏6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视像版本，11月4日下午1点至2点，港台电视31。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the restroom. stress.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今日最后半小时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啊，头先讲 Future Funk 啦，咁啊今日呢半小时咧就带一啲比较经典啲嘅 disco 味浓啲嘅作品啊，好多时候都会运用喺 Future Funk 嘅一啲 sampling 里头嘅。带嚟有第一首是 Earth, Wind and Fire 的 September。而不论是一些 disco 的作品也好啦 synth pop 的作品也好啦，基本上那个年代的一些经典作品呢，很容易都会被人拿回在 future funk 呢一个嘅音乐类型当中咧，做一个 sampling 嘅处理。1985年嘅作品啊，带嚟有啊哈 ，Take on me。而跟住落嚟呢一首咧，亦都可以话系 future funk 当中嘅一个常客嚟噶。即使系原版都好啦，你都闻到嗰阵除噶啦。 1983年已经推出的作品来的，有来自 Amanta 和 Magic 的 I Wanna Be With You。刚刚听到嗰首咧，嚟自秋元芬嘅 Dress Down， 听到系原版啦。但如果你上网揾咧，系非常多 remix 嘅版本嘅。 如我记得这世界は忘れかけてた遠い夢の音 节目分神 Monday Blues 最后一首作品带嚟有 City Pop 之父山下达郎的作品 Ride on Time， 今日同样时间5至7，骚动音乐同大家再见，拜拜。